风徐徐的湖畔，水草起舞摆荡，多希望你在身旁。勇敢的燕子啊，把我的心愿告诉他，说我还站在天桥下等着他回到我的身旁，想给桥下等着他回到我的身旁，想给他一个家，一些话，一颗真的心不假，让我的脸埋在你胸膛，牵着你许下愿望，有你的爱就有了天堂，所有幸福快乐都会延长。站在天桥下等着他回到我的身旁，想给